是我的心的知己，疼惜，感谢你看出我的孤寂，让我放心哭泣，让我不害怕那不被了解的苦，我的心我的心安慰你跳舞。 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在放松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之前，谁都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重要通知，5月13日全城奥迪最盛大的促销专场，落户廊坊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到店就送钱，订车赢彩电冰箱，西南五环内京良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0068。 我行我素，全新 BMW 一系运动轿车现已瞩目登场。源自 M 风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配合 B 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释放鲜明运动个性。搭载 BMW 互联驾驶与 BMW 云端互联，精彩同行，潮流自作主张。建议零售价20.48万元起即刻购车，更享月供低至888元金融方案。详情致电北京汇宝行010-5994-3555。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5月5号，涿州市组织收听收看保定市第88期领导干部大讲堂。大讲堂上，保定市直单位相关负责人从交通、文化、扶贫、项目建设等方面对保定市第11次党代会和两会精神进行深刻解读。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会议精神，要做到学习要深，宣传要实，贯彻要真。为提升涿州市城市形象，规范交通运输结构，自2017年5月16号起，本市将在市区范围内开展三车整治专项行动，通过联合执法、依法严打等手段，实现对电动三轮车、电动四轮车以及燃油三轮车的规范治理。为了促进三车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我市将优化公交运营路线，增设公交站点，扩大公交线路的覆盖范围，保障交通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近日，涿州市国税局召开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评议会，听取并评议各单位党组书记抓基层工作情况的述职。会上，党组书记和7个基层党支部书记分别就抓基层党建工作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落实情况进行了述职。会对市局各支部党组书记进行了民主测评，并对支部各项工作落实情况等近期重点党建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戏弄，同你

想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一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 年轻就要释放，年轻就应该甩掉包袱。吉利远景 X1 耀世登场，凡9599听友进店试驾，均可获赠专享试驾礼一份。欢迎莅临北京房山沃德龙顶吉利展厅，试驾专线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根据国家发改委消息，受国际油价影响，自5月11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250元和235元，92号汽油每升6.23块，降低2.1毛。按照一般家用汽油油箱50升来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少花10.5块。本轮调整之后，北京地区89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5.84块，降低1.8毛。95号汽油每升6.64块，降低2.1毛。北京晨报消息，从11号晚间开始，直到本周四，北京启用最高等级景观照明，全市所有城市夜景照明全部打开，开启时间为每天19:30，关闭时间为每天24时。比如，在国家大剧院外部增加了临时灯光照明。北门台阶增设了10860套光纤维芦苇灯，在长安街西单至东单段天安门地区除外，人民大会堂西路悬挂了254个红灯笼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发觉这么多年就过去了，还来不及思考，理想已变成幻想，不知不觉的身体没有了力量，这如刀的现实将我切碎在路上。理想算个屁呀，爱情算什么东西？时代总是在变，有些不知所措，可我还是个人啊，还是个人啊。我不想变成一种悲哀，也不想变成一个粪土，我想在死去之前觉醒，为了心里的骄傲和光明。不想变成一个虚空，也不想变成一个废物，我想在死去之前觉醒，为了生命的尊严与梦想。 想总是没有欲望那么的炫目，就像空虚比活着的压力还要重。每当灵魂深处发出颤抖的微笑，那相似的悲伤就把我埋入荒岗。自我算个屁呀，信仰算什么东西，真理总是在变，早已处理迷惘。可我还是个人，还是个人啊，我不想变成一个悲哀，也不想变成一个贩毒，我想在死去之前贴心，为了心里的骄傲和光明。我不想变成一个虚空，也不想变成一个废物，我想在死去之前贴心，为了生命的尊严。向艰难行走，流着坚强的泪水放荡，并且迷惘。我们在纷乱的街道上失声歌唱，唱着那美丽而不如人意的生命。自由算个屁呀，永恒算什么东西，是非总是在变，我已无法分辨。可我不想这样，我还有希望。我不想变成一种悲哀，也不想变成一个贩毒，我想在死去之前觉醒，为了心里的骄傲和光明。我不想变成一种虚空，也不想变成一个废物，我想在死去之前觉醒，为了生命的尊严与梦想。不想变成一种悲哀，也不想变成一个贩毒，我想在死去之前觉醒，为了心里的骄傲和光明。我不想变成一种虚空，也不想变成一个废物，想在

位好，这里是没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张惠妹的勇敢，她也曾经说过这首歌对她的意义非凡，因为她在录制的时候呢，她的情绪是很荡的，而唱的呢是关于勇敢的歌，所以她的内心的煎熬也是很大。可是唱这首歌也给了她很多的启发，我想很多有过感情或者说生活上伤害的人应该都会被这首歌所感动吧。接下来听到是沙宝亮为电影《有种你爱我》而创作演唱的同名主题曲。 看过来，难道你没有见过和这样亮的帅哥不一样的风格？想不通你眼睛里有花火，燃烧了我的寂寞，难道你不想负责？有你爱这一次如果是巧合，不去再落谁的线索。有种你爱我，允许你羞涩，鼓励你勇敢对我说，我就是你要的快乐。别沉默，不要装你很独特，我要变成你端默，烧掉你的冷漠。别失落，不要怕生老太婆，我已经随时准备拯救你随时回来。有你爱我，别那么羞涩，这一次如果是巧合，不去在乎谁对谁错。有你爱我，允许你羞涩，鼓励你勇敢对我说，我就是你要的快乐。有种你爱我，别那么羞涩，这一次如果是巧合，不去在乎谁对谁错。有种你爱我，允许你羞涩，鼓励你勇敢对我说，我就是你要的快乐。 唱一首情歌，如此浪漫的爱值得选择。既然招惹了我，就别再想去逃脱。我们一起步入爱的殿堂。 有种你爱我，别那么羞涩，这一次如果是巧合，不去在乎谁对谁错。有种你爱我，允许你羞涩，鼓励你勇敢对我说，我就是你要的快乐。有种你爱我，不要再发呆，我已经张开了怀抱，愿意与你共饮爱河。 沙宝亮唱过《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红遍了大江南北。而这一次他又创作并演唱了《有种你爱我》的主题曲，他自己也表示说，有种的爱是很洋气的，这首歌很符合年轻人的口味。爱情不仅是一件很浪漫的事，还是打破原则然后发现另一个自己的过程。继续来听邓紫棋《泡沫》。 追究什么对错，你的谎言，其余你还爱我。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但爱像泡沫。知道泡沫一触就破，

爱越来越强烈。拥有你的爱是我一生最好的安排， 终于明白 只要试着把心打开，就能够发现你永远都在。最好的安排， 终于明白， 只要试着把心打开，再多的等待都为了爱。 在华语乐坛呢，有一个人是真正不老的传说，他就是张学友。这是他的一首歌曲，叫做《拥有》。即使后来呢，有很多的新人出现，包括小天王周杰伦，包括后来的 TFBOYS， 但是张学友的歌迷呢，还是依然庞大而且很稳固。他是一个传说，是一个远远没有完结的不老传说。接下来听到的是唐宁《繁花》。 台上的人发亮，心跳随呼吸伴着胸口的起伏，让台下的人鼓掌，口气尽量是稀松平常，向每个平凡的仰望，用角色唱出自己的伤。现实像一座城墙，隔离所有的梦想，你努力融入其中，想让自己不被遗忘，这看起来很正常，我懂你无声的抵抗，想保护心现实，必须看清，然后再天真颂扬，掌声淹没我的沮丧，变成了翅膀，人生被拉长，因为梦想，梦想是像一座城墙，隔离所有的梦想，你努力融入其中，想让自己不被遗忘，这看起来很正常，我懂你无声的抵抗，想保护心现实，必须看清，然后再天真颂扬，掌声淹没我的沮丧，变成了翅膀，人生被拉长，因为梦想，梦想梦想

是谎言，你给我的笑容也随风逝去，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迹。总是去，你怎能告诉我深深的恋情已远去，你给我的情梦也了无痕。 城市的夜空中，我们可以欣赏万家灯火下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